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新知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就第一個問題想問阿陳俊華博士啊， 係 咩叫 quantum supremacy 咧？ 嗱，呢個字我都係第一次見，即係通常即係我睇佢就嚟自一啲傳媒嘅 heading 啦。咁其實睇完佢嗰個報導之後，我覺得個字都用得幾準確嘅咁。如果你講 supremacy， 即係有啲好優越嘅 至上，至上啊！ 係啦，即係總之佢做得到，人哋做唔到嘅嘢就 supreme 一啲咁樣。咁 quantum computing 點樣可以去 supreme 一啲咧？咁即係當然你要論證到啦。其實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概念就係話，我哋會唔會揾到一啲問題係用量子電腦量子運算輕易地解決，但係用傳統嘅電腦咧就要好耐時間先解決得到嘅咧。如果揾到呢一類咁嘅問題咧，咁咧我哋就有能力去證明咧呢個量子電腦咧係真係巴閉過人啦。咁 其實呢個係一個技術名詞嚟嘅，大家唔好即係覺得係搶噏，因為如果你睇維基百科咧，有一個頗為詳盡嘅解釋，入邊嗰個技術含量都相當之高嘅，因為牽涉到即係啲基本嘅數學嘅問題嘅。我哋只能夠 即係譬如講嗰啲點樣將其實即係你如果講密碼入邊去解碼，點樣將嗰啲數學命題去做分類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佢呢啲咁嘅 quantum supremacy 咧，即係正正就同嗰啲咁嘅數學問題本身嗰個性質嘅嗰套理論咧就好即係相當大嘅關係。但係我諗大家就算照字面解咧。都唔會話跟唔到嘅，背後嘅數學難明，但係即係起碼而家接受到就係話，如果我哋揾到有一類嘅數學問題，佢係對於傳統電腦係非常非常難，但係對於量子電腦係好輕易就解決到嘅話咧，咁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呢個量子電腦就有佢個優勢喺度啦。 係嗱，又記得咧，我哋去開始，無論係神秘之夜也好，或者科學新知也好咧，當其時量子電腦仍然處於一個吹水的階段，我可以這樣說。 我們第一集的科學新知就是講量子電腦 的。是啊，當時實際上我們都未見的嘛。但是到了今天呢，我想這一兩天呢都開始江湖傳聞呢Google 已經做到這件事了。當然現在它未確認，但我覺得就無論說今次是還是不是也好，他們在美國啊做到呢個量子電腦嘅真實嘅產品咧，我覺得都唔需要太懷疑嘅啦，即係呢個係好短期之內會出現嚇。 係啊，嗱，咁即係或者由一啲實質背景嘅數字嚟去講起啊。你話如果講翻我哋2015年嘅12月去科學新知開第一集嘅時候，我哋嗰陣講緊嗰啲量子電腦仲係講緊係可能係3-4至8個 bit， 即係將嗰啲量子嘅位元。3、4、8粒咁樣，即係8粒咁砌埋一齊，然之後就試下玩下去。咁其實都仲係停留一個玩具嘅階段，同埋出嚟嗰個運算嘅效能咧，其實咧都未及得上我哋一般最叻嘅嗰種超級電腦嘅。因為你大家都知啦，如果超級電腦你砌得夠多嘅話，佢總係可以即係砌到好快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量子電腦佢本身有一個獨特嘅優勢咧，令到你唔需要累積咁多個數位咧，但係出嚟個運算量都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呢個先正正就係即係嗰個量子電腦本身個優越之處。咁當然啦，隨住個科技發展，我哋中間嘅集數都有提過，就係慢慢一路增加啦，由8 bit 砌到去16啊咁嘅樣。其實講緊今時今日，我哋今日揀即係講出嚟呢個報導咧，佢哋係砌咗個54 bit， 實際上運行到有53 bit 嘅一個嘅量子電腦嚇。咁啊，所以大家想像到咧，由幾個 bit 到而家係50幾個 bit， 咁聽落個數字好似係即係叫做幾十倍啦。但是入面蕴含的运算量呢 是幾何級數咁樣計上去嘅，咁所以咧其實係一個飛躍嚟嘅。 係啊，嗱，我唔知呢度呢個講法啱唔啱啦，但係咧佢即係講到就好誇張咯。佢話咧，可以透過呢個電腦啊，去證明即係一啲數字嘅所謂 randomness， 即係個隨機性啊。用3分20秒，如果最快嘅而家嘅超級電腦生命咧，係10000年。即係你覺得呢個講法有冇少少誇張咧？ 嗱，咁樣講啦，有即係佢講得咁就有數得計嘅。即係我自己就唔係呢一個計算機方面嘅專才啦，我就只能夠純粹用一個好基本嘅數學概念去嘗試理解同埋睇下，希望唔會太偏差嚟解到俾大家聽。咁大家可以想像翻啦，就係譬如話傳統嗰啲電腦零同一啦，即係嗰啲數碼化二元嘅電腦咁樣嚇，即係一個 bit 可以裝兩種狀態，咁跟住咧兩個 bit 咧就可以二嘅二次方，咁跟住二嘅三次方，咁你去到10個 bit 嘅時候咧，你就可以裝到咧二嘅10次方咁多種嘅狀態嘅資訊落去咁樣。咁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就係嗰個出嚟嘅嗰個 bit 嚇，嗰個位元係越多嘅時候咧，咁佢可以承載到嘅資訊咧就以二嘅一個幾何級數咁去上升嘅嚇，簡單啲咁樣去粗略地咁理解啦。咁但係咧，量子電腦咧，佢犀利在個位喺邊咧？佢一個 qubit 咧，佢裝到嘅狀態係唔止，即係個資訊唔止係兩嘅，唔止係零同一咁簡單。佢仲可以係一啲零同一之間嘅一啲中介嘅狀態。咁你可以好粗疏地講啦，如果譬如話一個量子嘅 bit 可以裝到4種狀態嘅話咧，咁到你兩個時候咧，就唔係二嘅二次方，係4嘅2次方。咁你3個時候就4嘅3次方，就唔係2嘅3次方。咁即係一個就以二嘅幾何級數咁樣去上升，一個就以4嘅幾何級數去上升。咁你可以想像一下咧，其實就係嗰個當大家都係咁多 bit 嘅時候咧，你開頭兩三，如果大家都係2-3個 bit， 可能個效能差嘅倍數唔係差太遠。但係到你越嚟越後嘅時候，所差嘅倍數係講緊以一個天文數字嘅倍數嘅。咁所以就係話咧，嗰個量子電腦嘅優勢，去到你譬如砌到去真係48、64啊，即係我通常我都即係預咗係一啲二嘅幾何次方咁樣啦。可能即係而家今次講緊53個 bit， 咁出嚟嗰個嘅優勢咧，你發覺就好快就已經超越咗我哋現時嘅超級電腦啦。咁即係我估，即係好粗略地講，可能中間有啲數我自己即係俾條式俾得唔啱啦。但係大概嗰個概念就係話咧。嗰、那個量子嘅嗰個嘅單一嘅量子嘅位嗰、那個 bit 嚇、那個 qubit 嚇量子嘅位元，佢能夠承載資訊已經比一個傳統嘅運算嘅 bit 係多嘅時候咧，佢將佢砌埋一齊幾何級數咁上，最後出嚟咧嗰個 bit 數多少少嘅話咧，就係、是、個效能就提升得更加快。 嗯，好啦。剛才你講嗰度咧，佢呢篇報道亦都有提到啦。佢喺2017年嘅年尾嘅時候咧，佢哋係想嘗試72個 qubit 啦。咁當然係比你頭先嗰個更加高，但係佢話咧，即係做唔到嘅，做唔到嘅。當其時做唔到啊。咁而家咧就做一個退而求其次，做一個53 qubit 嘅，咁啊叫 Sycamore。咁但係咧就佢呢個講法咧 ，IBM 嗰邊咧就 challenge 佢啦。就即係其實是不是等於是一個即所謂普遍應用的一個電腦呢？現在 IBM 那邊有質疑的。咁我哋可以睇成是一個即係大家行家互相去貶低對方的一個做法啦。 唔奇嘅，始終就係話你當你聲稱有一個發現而冇其他人能夠重複的話嘅即係冇得互相印證嘅時候咧，你總可以質疑對方係咪做緊啱嘅嘢嘅。 係啊， 即係你總可以閂埋門話我自己已經。 係你閂埋門，你話講到即係打到吹水吹到幾叻都咩？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實際應用係咪真係做到嘛？係 啊。 咁但係以一個 Google 一間公司嚟講咧，我相信佢一定要負一啲責，即係聲譽上嘅責任。因為如果呢次係流嘅咧，咁呢間公司都即係都會俾人恥笑啦。咁但係我哋當其時，我哋去第一次講嗰個量子電腦，我哋已經提出一個問題嘛，就係佢實際上去構造呢個電腦本身嘅時候，有相當之多嘅技術困難嘛。你喺呢篇文入面你睇唔到佢話到俾大家聽，佢係解決到呢技術困難。 我只能夠具體是什麼困難，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因為你實際上怎樣去砌一個 qubits，你都講緊有很多種不同的物理的機制可以做得到的。你說最簡單用一粒原子的其中兩個的能態來去做的時候，你就一定都要確保到它是處於一個非常之穩定，而且都很可能是一個非常之凍的環境。咁另外就我其實一路就你話最新有冇再新啲嘅 update， 我自己都要去補，即係 update 下自己先得。但係譬如話呢，亦都有人曾經試過考慮去用嗰個嘅喺鑽石入面嘅 defect， 鑽石入面嗰啲晶體嘅缺損，尤其是入面嗰個叫 NV vacancy，即係入面無端端有一粒碳係換咗一粒氮落去嘅嗰啲咁樣嘅空缺位咧，就成為咧一個幾唔錯可以用嚟做量子運算嘅一個單元嚟嘅。咁但係咧，你話更加實際嘅話，可能係用光子嚟去即係嚟去做啦，呢啲咁嘅 qubits 咁。咁你話具體上嘅物理機制咁，我即係自己我都唔能夠一一細數啦。即係具體上佢用一種乜嘢嘅技術嚟砌咗呢個咁嘅運算單元咧，咁都要翻去，即係我自己都要翻去 Google 嗰度睇一睇嚇。咁我諗好多數係用嗰啲光子嘅技術嚟去做嘅。咁你話點樣同時間將咁多個 bit 一齊駕馭嗰種技術？即係你話兩個 bit、三個 bit 同呢個五廿幾個 bit 中間係即係難度係點樣上升法咧？咁呢個都真係要問翻即係呢方面專家先知道。 我相信遲啲 Google 會講噶啦，即係如果佢講咧，佢一定會整部機俾你睇，同埋要做一啲 demo 啦嚇。咁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嘅。但係佢呢有句説話咧，我想即係你印證下係咪？佢係 once you have a fully error correct quantum computer, the sky is the limit。即係話如果一個量子電腦如果係佢嗰個錯誤係能夠修訂到嘅話咧，基本上嗰個運算嘅數字係。无限制喎，你觉得呢个可唔可能？ 嗱，即系你话如果讲无限咁，你即系话得俾你听无限，你要知道总会有个数字大过去。咁但系呢度咁样讲啦，其实呢篇文章佢自己本身有提到嘅。其实基本上咧，如果你能够砌到一部有300多个 qubits 嘅量子电脑嘅话咧。咁佢入面所能夠混合到，即係嗰個運算量可以裝到嘅狀態嘅數量咧，已經超越咗我哋宇宙嘅粒子數嘅。咁即係我覺得佢當你整到300个 qubit 出嚟，佢能夠 handle 到一個宇宙嘅模型喺裏面。OK， 即係尤其是佢嗰個運算嘅能力係隨住佢用一個幾何級數去上升。即係所以話你要去貼近，即係你將即係舉一個好簡單嘅數字，你譬如話將二嘅幾多次方就已經好接近無限咧，嚇！即係嗰啲幾何級數嘅嘢，你會發覺就係嗰個嘅個指數啊，二嘅可能10000次方，二嘅100万次方，咁其實出嚟嘅數已經大到係已經係好即係好超越我哋人世間個 scale 啦。即係你已經講緊冇一種即係冇一個人有錢到係一個有咁嘅數字喺度啦。嚇！即係但係如果你係用個數字純粹就係、是不是用次方的，是純粹是用乘數咁樣去比上去的時候，咁個數大其有限咯。咁其實即係呢度講緊就係話嗰個 qubit 本身佢只需要即係到到佢數字比有翻咁上下大嘅時候咧，佢每增加到一個嘅 qubit 咧，佢 handle 到個運算量係以幾何級數上升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佢真係好容易逼近到一個。即係比較輕易地逼近到一個好好大好大嘅數字， 即係總之大到我哋好難想象嘅數字啦，就咁簡單啦。 好啦， 嗱呢部分我哋即係唔再討論落，因為事實上佢而家並唔係大家太多料。咁我哋下一個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真係做到嘅話，咁我聽過一個講法嘅，就最近 Facebook 咧就研究咗出一隻電子貨幣 Libra，或者 Libra 我唔知道個即係名點讀法啦。咁電子貨幣基於一個考慮有咩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就係 加密。 有人就話咧，如果有咗呢一部咁嘅電腦嘅時候咧，基本上而家全部嘅網上嘅加密嘅系統咧，都可以被破解嘅，係講緊短時間之內啊。即係你覺得呢個可能性高唔高啊？ 嗱咁。理論上即係呢個要建基一個假設嘅，就係如果今次 Google 嘅呢一部咁樣嘅運算嘅呢嚿嘢啦，佢係可以好 對於每一種的運算法都是可以咁有效、咁短時間內計到的話咧，咁我就會答係。但我自己都仲有一個即係完全係專業上的不認識咧，就係話究竟即係 Google 佢今次建立出嚟嘅呢一個咁嘅量子運算嘅機器，佢係唔係對於每一種嘅運算都係咁有效咧？ 係呢個好大嘅疑問嚟嘅呢個。 係啦係啦，即係即係呢樣嘢就同我哋一般嘅認知好唔同啊！我哋一般諗住個機器快，佢做出嚟整乜都快噶啦。你將個機器播落乜嘢嗰度，佢都快噶啦。你將個 motor 擺落個洗碗機，個 motor 擺落架車啊！你如果個 motor 係夠快的話，著出嚟乜都快嘅。OK， 咁但係 其實唔係啊嘛。 同一個比喻用在呢個電腦度咧，就即係真係我就充滿疑問啦嚇。咁、其實就算我哋當年講緊嗰個 D-Wave 嗰啲咁嘅超級電腦，佢哋發覺係對於某幾類嘅數學問題咧係做得快啲嘅啫。咁、譬如話嗰陣最興講就係對於一啲最佳化 optimization 問題可以做得快啲。咁、然後如果今次呢一個佢就係針對於咧去測試一個數，即係一個數列佢本身有幾 random 呢樣嘢特別快，咁係唔係佢對於每一種嘅運算都係咁快咧？嚇、啊，即係其實呢個好實際嘅就係話，你俾一個命令落去嗌佢做呢樣嘢嘅時候，佢可能對於一個傳統嘅電腦，你只需要幾個好簡單嘅指令，你已經可以嗌到佢想做你想做嘅嘢。 嗯， 即係可能你嗌佢完成一個洗碗嘅動作，你三四個指令就可以完成。但是那套所謂 run 得很快的機器，原來你嗌佢洗碗咧，你要俾20個指令佢先同你洗到一隻碟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係雖然佢快，但係佢你要指揮得喐佢嘅時候，需要嗰個嘅工作量係多。 嗯。 咁於是乎個優勢就會喪失㗎啦。咁所以我即係具體上我只能夠講我自己即係完全唔熟。佢呢一個咁樣嘅硬件係需要對係咪對於每一種嘅算法都係咁有效咧？咁我仲未知，即係由暫時我呢度睇到嘅資料，我亦都未有揾到，可能揾到我都需要請啲專家嚟消化一下。咁但係如果有一日真係能夠去論證到有一個嘅超級運算嘅嗰個咁嘅硬件，佢能夠係計乜都咁快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即係解密嘅問題咧，就岌岌可危啦。即係你就變咗一個本身用普通電腦要10000年先解到嘅問題，佢同你三分幾鐘解咗。咁於是乎，即係你個加密貨幣原來你三分幾鐘就俾人解咗嘅時候啊，你原本預咗10000年咧，你等成10000年先解到啦。咁變咗即係嗰實際嗰個加密嘅效用咪等於冇咗咯。嚇，咁呢個具體上我就打個問號，但我就會覺得即係要開始要驚下咯。 唔係，咁我哋講都係想嚇下大家嘅啫，係咪 啊？ 咁但係 爭幾遠我都講唔出。 係啊，但係大家都即係我都奉勸一句啦，大家唔好用咁多電子貨幣啦嚇嚇。其實係 即係用最簡單用普通散紙啊最好。 我而家倒退緊嘅，我基本上我每日生活我都係90%我係用 cash 噶，用現金噶。嗱，但係頭先啊陳志雲博士講咧，我自己因為咧我係無知啦，所以我就更加勇敢去講嘅。我直覺上覺得咧呢個唔係一個 general purpose 嘅電腦嚟嘅。因為後邊寫嗰個 software 嗰、那個佢冇交代嗰個問題。 咁我咁講咧，直覺上我都會咁認為，因為始終咧。量子行為同我哋經典物質行為係唔同嘅，你即係你要用一個你嗌佢做一條加數，即係你用一個普通嘅電腦嚟，你發覺原來唔難嘅。但係你擺喺量子嗰度，佢嗰種量子嘅加法，你點樣去同你計一條傳統嘅加數咧？入面牽涉嘅步驟可能就變咗個 step 就會多好多啦。咁變咗佢可能對於一啲我哋一路認為好簡單嘅運算，原來對於佢嚟講就係一個。難的運算，但係調翻轉有啲我哋認為好難先至做到運算，對於佢嚟講就好容易。即係我會覺得，因為即係以我自己認識量子世界嘅物質行為咧，我會覺得呢個即係呢個情況係存在嘅。 嗯，好啊，嗱，咁我哋去到另外一個即係實際應用嘅問題咧。如果譬如話喺你腦海之中咧，你有啲咩覺得就話，如果作為一個物理學家，如果我哋有一部咁嘅電腦？即係佢比傳統嘅超級電腦快咁多，我哋有啲咩題目我哋係可以俾佢去做嘅喺物理學上邊嚟。 你問我都是一些很多 trial and error 的東西，即譬如你說去、一個怎樣行一個迷宮、怎樣即找一個最即那些最佳化的問題、在最短時間之內找到個捷徑、另外還有一些就是說、神經元那些這樣問題，即譬如說 你裡面那個、一個神經網絡系統，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駁法，它不同的接駁方法的時候，你會表現到什麼不同 的形態，即是你有一個這麼即是一同時間處理這麼多運算的一個這樣的系統、即是我就會覺得我很希望就是說、會有一個很厲害的運算機器跟我們去模擬一下我們一些很複雜的網絡行為，同埋一啲即係同埋我簡單啲講一啲 many body 嘅問題，喺物理學上面嚟講，因為你如果一個物理學嘅學生，你一個本科生咧，其實你就算讀到畢咗業都好咧，你會發覺好多時計啲嘢咧，都係一兩個單獨個體嘅嘢嚟嘅，即係你 去到三體已經跪低噶啦，我聽講話。 係啦，你就無論重力又好啊。嗰啲神經元嘅問題又好，電腦嘅問題都好啦。你當你多過一個，即係多過兩者之間嘅相互作用嘅時候咧，你成條數你已經唔想用筆去計噶啦，你已經係好想嗱嗱聲揾部電腦同你計咗佢嚇。咁、即係你話咗純物理學入邊嗰啲叫做統計力學嘅問題，一啲牽涉到多體運動嘅問題，甚至乎嗰啲量子場論嘅問題，我都覺得好有潛質地可以擺喺。即係呢度去計咯，咁同埋你譬如話喺原理論入邊，咁如果佢要處理一個維度咁多嘅嘢，點樣去去同佢去用一個唔想用手硬計嘅方法嚟交俾個電腦同我去盲中中地試曬啲可能性佢咧，咁我覺得即係有呢部咁嘅超級電腦就即係可以做呢樣咁嘅嘢啦。 係啊，咁另外一個好傳統，我哋問過多次嘅問題就係、如果有一部咁嘅超級電腦咧，我哋預測天氣嘅能力會唔會加強？ 咁講啦，即係越係即係超級嘅電腦，咁佢未必係需要用到量子嘅。咁但係量子電腦整出嚟咧，個運算能力應該都係高嘅。咁當然啦，佢能夠處理嗰個嘅精確度越高，甚至乎就係佢能夠個運算量越大嘅時候，咁我有理由相信啦嚇。咁佢俾出嚟個嗰個嘅預報能力應該越高，因為好簡單一個諗法就係話，喺運算能力冇咁高嘅時候咧。我哋只能夠將香港咧去好粗疏地分成為一啲好粗疏嘅格仔，每一個格仔就得一種天氣狀態嘅啫。即係其實我好記得咧一個好耐以前聽翻嚟講，都有廿幾年前嘅，就係咧當年第一代嗰啲咁嘅天文台啲人畫天氣圖就用手畫噶嘛。咁佢咧做嗰、那個華南嘅天氣預報咧，講緊咧嗰、那個即係佢將嗰個地球分成為好多個一格格，然之後咧就去嘗試去做一個數位嘅分析。咁佢話咧，香港隔離嗰格咧已經係武漢嚟㗎啦，即係嗰個嘅，即係佢基本上將呢個地球咧，淨係好似你用生日蛋糕咁樣咧，都切到做一粒粒㗎啦。咁但係咧，如果你將佢切嘅格數越精密越細嘅時候咧，你能夠承載到嗰個每一個位置嘅天氣資訊就越複雜越精確。OK， 咁但係最大麻煩就係咧，你去做一個整體計算嘅時候，你就要考慮更加多嘅格仔，你個運算量就會大咗好多。咁如果你係一部超級電腦，你就可以再將嗰啲格仔切到有咁細得咁細，擺更加多嘅資訊落去，俾出嚟嗰個預報就應該照計就應該係最清楚咯。咁你話而家嗰啲格數切到有幾細，我自己都唔知啦。但係你話當年香港隔離嗰格已經係武漢嘅話，咁啊真係笑大掛啦。 但係呢個比喻都係等於我哋而家睇嗰啲。即係 pixel 啦，係咪 啊？係啦，嗰啲 pixel 你要係夠 個精細， 夠精細係夠係啦。咁於是乎，我哋對於成個天氣狀態嘅解像度越高，咁我哋就能夠咧根據每一點嘅狀態嚟去預測下一刻佢會變成點。但係你嗰個解像度越高嘅時候，牽涉到個點嘅數量越多，亦都代表住個運算量越大咯。 咁如果你而家睇咗呢個新聞咧，你覺得咧就喺即係呢幾年之內咧，成個嘅運算嘅能力會唔會有一個相當之大嘅突破發展？ 嗱，而家好，我純粹好天真咁諗，因為成個行頭嗰、那個即係技術嗰個發展勢頭，我自己都唔係好清楚。但係起碼就係話嘗試駕馭更加多嘅 qubit， 咁呢樣嘢係大家一路會試咯。咁 即係我自己講啦 ，IBM 而家合完啲股燥之後，我估下一刻下次有嘢公布就輪到佢又去公布啲嘢出嚟咁樣咯。咁、我覺得佢哋係一個商業上即係科技上嘅競爭。咁即係但係去到邊咧？咁我自己都要只能夠好似普羅大眾咁啦，睇新聞就算啦。 係啊，但係有多嘢其實已經係人已經完全落後於電腦咧。舉個例，譬如話我入行嗰陣時候，捉棋。都仲即係大家拗緊啦，但係去到九十年代已經贏咗象棋啦。咁近年已經冇棋手同電腦捉到噶啦嘛。 圍棋嗰啲啦。 圍棋咯，係咯嚇。咁你行落去，其實你自己會估有咩工種會被淘汰嘅？因為有呢個量子電腦嘅情況出現之後。 嗱，我呢個我要下台獎勵。即係譬如話嗰種新聞嘅觸覺咧，我覺得係可以咧用一個 AI 不停地 train 出嚟嘅。即係最後一堆新聞一堆料，揀邊個你會發覺係最有即係叫做最有嗰種報導嘅能力，甚至乎揀邊個係最 juicy 嘅咁樣嚇。即係我甚至乎會覺得係AI 可以慢慢去即係咁樣去 train 到佢出嚟咯。咁當然啦，入邊背地裏亦都牽涉到好大嘅運算量。咁呢度可以順帶一提嘅嘢就即係最近有線電視佢都有報一個，即係我都覺得好驚訝嘅，其實都係講緊幾日前啦。那個人工智能嗰個學習能力啊嘛，係即係兩個係即係喺一個棋盤入邊紅同藍嘅對賽，就係、是、究竟一個攻一個守玩捉迷藏嘅遊戲啊，兩個揾兩個，咁佢會發覺咧，佢哋係經過8500萬局之後咧，就會可完完全全可以 train 到個電腦去重複一啲人嘅行為出嚟。咁當然啦，呢啲咁樣嘅人工智能嘅運算咧，背地裏就係話。你有一個好強大嘅運算機器，你就可以咧幫你去做，去 train up 一啲嘢 ，train 得更加快嚇。咁、於是乎咧，其實超級運算同嗰個人工智能發展咧，你會發覺又有一個連帶嘅關係咯。 嗱，我哋 miss 咗個 point 就係成個運算嘅能力係其實同人工智能係掛鈎 嘅。我願意相信係咯嚇，因為你始終而家。講緊你點樣去做嗰個嘅深度學習咧，你都係講緊俾佢一個好長時間嘅運算嚟去學習。咁、如果你個運算能力高，你可以更加短時間之內完成一億次嘅學習咁樣。咁你話即係嗰啲工種淘汰咁，即係大家都有數過㗎啦。咁一啲譬如話法律嗰方面啦，揾案例啊，同埋嗰啲醫生斷證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咁其實而家有一啲講緊局部上啊，你嗌嗰個人工智能去睇嗰、那個乳前期乳癌嘅嗰啲形態咧，係認得，即係我夠膽講就係喺呢一刻嚟講咧，已經係叻過醫生噶啦，即係佢唔係叻過個個醫生。但係佢已經係可以成為一個醫生嘅好好幫手啦，已經就係、可能有啲醫生功力唔夠，睇唔到呢一撇嘢將來會係變係喺一個癌症嘅前期，但係對於電腦嚟講，佢已經喺度，係啦。咁甚至乎係咯，即係律師嗰啲咁嘅專業啊，另外就係睇到一啲做決策啦嚇，咁你會講緊係經濟上啊、商業上啊，咁你會發覺就係多咗呢啲。即係一啲參謀嘅工作，咁你會發覺就係、有一部電腦可以幫你去已經係博聞強記咗好多嘢，咁就可以俾到你一個嘅參考嘅一個嘅資料啦，等等。 係啊，嗱呢一節完之前咧，我仲俾多一個科幻小説嘅概念啦，就人工智能加5G 或者6G，再加量子電腦。咁嗰個係一個咩世界呢？咁你就大家可以即係自己 再加埋智慧燈柱， 係咪？咁啊，但係 全部成曬去咁樣。 我哋雖然講笑啫，但我好驚咧，呢個節目未完，即係呢個節目我哋仲做緊嘅年代咧，即係我哋仲有年，我哋真係見到，我有少驚 嚇。好近添啦，好已經近得好緊要啦， 係嘛？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阵返嚟呢，我哋就做第二节啦。